Yeah. 想这样的好处，老爷却不许我动。嗯，竟是我背地里骗到太公三 你说说，你这个人，好，我也要告出去。你去呀，你去呀。好妹妹，我们不谈这些了啊。好妹妹，我们来谈别的好吗？好妹妹，上次我到你房里来，看见你又在做针线，哎，你做个香袋送给我好不好？ 那要看我高兴不高兴。 哦，喏，你送我个香袋，我也送你个好东西呢。这是不经我送给我的，是网上撕下来的。 什么丑女人哪个的？我不要这东西。 你不要这东西，我夸你的香袋，要我要香袋，哎，香袋， 你要个香袋，那很容易，往日今日有人会替你做了，人家比我又为你又为谁，又有什么金的牛的？ 你又来了，你这个人啊，我们两人一出去一上菜，从小一起长大，他是才来的呀，现在为了他而疏远你的呢？ 才，我难道叫你去疏远他？那我怎样什么怎样呢？我为的是我的心意， 我要为的是我的心，难道只知道你的心而不知道我的心不成？ 你真的不想唱戏了吗？你这样倒菜，他们会放得过你吗？ 我不怕，我再也不愿受人欺负了。 这是机关在生之门，请二爷留作机遇。 没医生的好 可以的，也是会得罪人了吗？哼，我偏不要王家林妹妹一样，请问来。 来人，唤宝钮。 老爷，你这该死的奴才，在家里你因为贵妃被军家，在外边不方便也遭殃，那只端是王爷家人怎容忍，一旦官运得他，他不顾 起步， 我在修理此 呀，老爷， 我养了你子母也不孝， 老爷， 我只尽得只顾了他一人，我。把他冲成这个样子，我今天非勒死他不可。拿绳子来， 老爷， 拿绳子来，拿绳子来， 老爷，你要把他勒死，你先把我勒死了，你先把我勒死了。 什么吩咐？何必伺机走来？唤儿子进去吩咐，也就是了。 听我来，和我讲话，我倒有话吩咐。这是我一生没养过好儿子。 老人啊，老人。

Thank you.

花房那些，不觉动了心，也是顾不得死我了。 你急什么事？我来认你。那天我到怡红院去，你为什么不叫丫鬟开门淋雨？ 啊？是我从哪里失去呀？哦，怪不得你不理我了。好，我只管这样待待妹妹，叫我立刻就死好了。 猜哪一天啊？麒麟上了你怡红院里闭门羹，偏向我默默凄凉待月门，偏替生我梨花针。那一日你梦在我肚里生，今日又自作自放心。 好你，不准再不知道你来过呀。错过一位，定是丫头们惯出来的好事。等我回去问他是谁，我定要教训教训他们。 是呀，教训教训才好。得罪了我倒是小事，要是有宝姑娘来了，什么北姑娘来了，也把他们得罪了，事情可大 了。这里又说这些话，哎，你到底是欺我呢，你还是整我呢？ 这又有什么要紧啊？金都抱起来，晚觉得一粒和你。 好妹妹，你放心， 不放心的，不明白你的意思。你倒是说过，什么放心，不放心的？ 啊！你果然不明白这话吗？难道我平时在你身上用的心都用错了吗？对你的意思，啥体贴不长，那些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的。 我真不明白。 好妹妹，好妹妹，好妹妹，你不要骗我，你是真的不明白这话。不但我平时百费了心，而且你对待我的心都过分了。你总是因为不放心的缘故，才动了心，才弄了这一生的病。好妹妹，你才能宽慰一些，病就会好的。妹妹慢走。你再让我生一句话就好不好啊？ 万一什么可以说的，你的话我都明白了 啊，都明白了。好妹妹，我这口气从来也不敢生，今天我大胆地说出来，我就是死了也是心愿的。我为你也弄了这一生的病，又不敢告诉人，只好爱着。只怕等你的病好了，我的病才会好你。我在你梦里也忘不了你。好妹妹， 林 妹妹， 林姑 娘她早就走了。 走了？ 嗯， 她到哪里去了？ 啊，回去了。她为苏州自己家里去了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粤剧新版《红楼梦》的上半部分，下半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